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唔會發脹喎？我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咁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咪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買翻。 係， 哇，係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舉藥嚟啊？ 舉藥。 你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啊、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出，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怪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面界別咧，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攞到好掂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登嗰只。哦，撈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星期五晚足球頻道，現在開始。 好啦，翻嚟呢个第二节嘅足球频道啊，咁就阿京一到咗啦，咁啊跟住，但系咧就未，我哋继续都会讲下啲 transfer， 咁但系咧就 卡妹 先读咗啲嘢先，卡妹噶到咗啦，京一到咗， 咩到咗？ 到咗啦。 OK， 我将佢两个已经二为一体。OK， 唔好讲呢啲咁嘅衰嘢，咁咧就。对咪唔该， 梗系衰啦！你嚟两合， 你而家系名主持嚟噶嘛？你真系 讲咪衰嘢， 对咪你都唔对咪咁简单嘢，你都唔知真系 气氛嚟噶。 OK， 好咁啊，读一下啲网友嘢先好。今日好多老朋友翻咗嚟，咁啊见到 Nordic 啊，哇！佢话佢第一次听 live 啊，咁多年都系第一次听 live， 因为 Nordic 咧就喺芬兰嘅，而家系咪仲喺芬兰？我唔系好记得啦。 稳定 系啦，佢系一个。好奇特嘅啊！我哋嘅德甲專家啦，咁啊，但係住喺芬蘭嘅，咁啊就第一次聽 live， 但係仍然都喺工作中，咁啊就祝我哋一個 good show 啦。咁啊，仲有哇，車版主都翻咗嚟啊！真係咁嘅約定嘅你哋，佢都係話好耐冇見。咁啊，同阿佢同阿諾迪斯講就多蒙特加油啊！咁跟住仲有咧，就講翻我哋頭先第一節講嘅嘢啦。咁啊，車版主就話費蘭尼丹轉會就搞笑啦，2300萬違約金唔買。是要等到3200萬先買，是不是3200啦？最後 2750 唔係200咩？ 2750 好似2800啫，咁但係貴過嗰、那個release clause 嘅， 係啊， 咁啊，所以我咪再講一次咯。我哋嗰個背後嗰個成個收購團隊係應該要負責噶嘛，咁但係今時今日所有人都學曬香港政府咁啦，唔撚使負責噶嘛啲嘢，咁啊大家咪算數咯。咁啊，但係要講一，但係要再俾多個 credit， 就醒起就俾多個 credit 阿老蕭噶，阿老蕭大佬14萬磅呢個周身咧，而家頂曬頂噶啦，即係阿仙奴嗰、那個， 啊、 喂佢。即係我好有理由相信佢係好有誠意加盟阿仙奴嘅，佢係拒絕咗 PSG 啊等等啊，好似摩納哥都有料喎。 冇 PSG 有 係啦，曼聯 PSG 一定俾多過14萬磅啦。如果你要攣人工，喂攣人工，你真係阿仙奴可以行埋一邊啦。喂，佢照加， 你唔止俾 credit 啊老師，會俾埋 credit 啊雲家。 雲家有撚， 喂佢同人家傾完傾埋跌傾埋之後即刻好，我信你雲家咁樣。 係啦，咁我。呼籲一下啲阿仙奴嗰啲啊，啲球員啊， 全部集體要求加薪，聽到未係咪先？冇理由只一個老蕭14萬啫，和仔起碼值15萬啦，你要問我話。 哇，咁和級咁啊，韋碧克 值噶嘛而家？ 韋碧克應該要值27喎， 英格蘭護值喎而家，喂大佬係咪先？梗係矜貴啲㗎啦，所以我支持和仔加薪嘅。咁咧仲有就 Y， 哇 Y 哥啊，真係好耐又冇見過你啊！咁咧佢就話最後一刻就先買呢個爆炸頭，令士氣咩啊再差。一开波就应该买啦，而家四面不讨好啊！冰封三尺，腐败太深。曼联收购同星探团队系低 Q 能嘅，曼联嗰个收购团队系低 Q 能嘅，负责洛格呢几年啊，董方卓啊、比比啊、安达臣啊、奥巴蛋啊，喂，咁你就系数呢唔得噶，大佬，我呢几年仲有啲云尼斯坦来啊， 香兰迪斯、小豆都 OK 嘅， 小豆啊，梗系啦，系啦。系即系有得又唔得嘅，咁啊着 咁杜琪峰派都系啦，啊、一套赚一钱， 系 跌噶嘛。 OK， 咁啊最后佢就话我一捻早啊，就话买嗰、那个咩买个帕加先啦、啊，小喇叭买帕加，哦即系 Kelvin 派嚟嘅呢个。坟种派成沟啊都话买柏嘉嘅，柏嘉唔捻得噶，真系。仲有就系、是、有两样嘢唔得，第一就系佢自己嘅问题，佢系。一離開倫敦就會死㗎啦，所以淨係打曬全倫敦嗰啲球會㗎嘛。第二樣嘢唔得就係佢能力係唔得㗎，唔好淨係以為只係掃蕩。佢打波兩個問題，第一就係佢淨係齋掃蕩，仲有佢自視過高，成撚日上咗去，三十幾歲人都唔知道自己翻唔到後嘅。要嚟做乜撚嘢啊？拍家 唔係而家唔夠氣，阿 馮總都唔明嘅，成日都誒，即係亂插撚埋馮總先。 我抽少少啦，我抽少少，我覺得阿斯豪個雕啦，其實由我諗由一路都講緊係蘇七噶嘛，咁我諗直至到去蘇七 confirm 嗰張 contract 之後啦，即係我唔知道係雲家本身之前已經有傾開定係成事，我諗佢真係開頭。最 focus 點喺蘇七度嘅，咁、突然之間發覺蘇七嗰個雕唔得之後，俾佢一轉到 ，and then 唔理 我哋講過啦，你根本你搞阿蘇七就唔實際嘅，因為你即係 唔係？其實咧，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阿雲家咧同阿安察洛提咧，其實好撚 friend 嘅。對上一個 legend 係邊個？亨利啊嘛，點知亨利咧？ 哇，係喎， 亨利咧，知唔知係邊喺祖雲達斯賣亨利俾 垃圾嚟㗎？喺祖雲 達斯係邊個係領隊啊？ 安察洛提 就係安察洛提，而家亦都係安察洛提賣翻。 有冇考？係咪考核咋？ 咁啱得唔巧啦。 但係當年你買亨利嗰陣時咧，就你可以賺阿雲家識貨嘅，因為祖雲達斯咧，即係亨利就差唔多已經斷定係垃圾嚟嘅。咁、然之後跟住再買過去嘅。咁 就你應該調翻轉咁講，可能係阿安察洛提唔識用呢咁、就是、等於奧斯而家佢鍾意用 EC 高嘛 咁、但係又要講下就係、是、老蕭其實仲有嘢都要補充嘅我哋唔好只係講阿仙奴嗰邊啦講下皇馬嘅反應都首先第一個出嚟喊驚嘅就係斯洛納 佢真係可以哭波桑 真係哭波桑㗎喎即係佢嗰個論點就話佢話佢就嗱佢而家咧即係唔知個 dressing room 咧而家好有意見其實呢個咧係搞埋阿巴里嘅，即係呢個問題就是、因為你知啊，阿巴里去到皇馬都講啦，第一樣嘢即刻已經擦鞋先啦，就話 C 朗係 boss 嚟嘅，我唔係 boss， 即係佢用老細啊嚟形容 C 朗，咁然之後跟住咧，而家嗱老蕭呢單嘢咧就會將會都有啲後著嘅，因為阿 boss 出聲啊嘛，就話咩，哇睇下呢幾年。淨係喂老蕭啊，好識俾波我㗎嘛，知道我啲走位㗎嘛，即係點啊？我揼開骨，我個年日日都係揼嗰個阿老蕭幾號啊？ 十一 啊，咪即係喺皇馬喎、 啊。皇馬係十號啊。 啊，十號，我揼開十號㗎嘛。你而家俾個唔知咩八十幾號喎、啊？屌我揼唔慣㗎嘛，我手骨都唔係嗰手骨咁樣，即係咁樣啊，係咪先？即係就呢、這個。啊，桑拿嘅概念啦 ，OK， 咁所以就第一个嘈啦，咁然之后咧就有啲传言就话，即系你知啊，阿 boss 有派系噶嘛，咁系咪啊，即系会叫啲人叫啲派系嗰啲友仔，喂，唔好同阿86咁 friend 啦，即系咁样啊，开格佢，咁所以咧即系有后着咁啊，呢个睇下安插老胡点样拆掂呢单嘢啦，咁仲有啲。皇馬球迷有反應啦，係咪先？無論啲我哋香港嗰啲識又唔識，唔識又唔識嗰啲咧，個個都好有反應喎。 點解會有反應咧？ 嚇？點解有反應啊？即係覺得唔應該賣走佢咯。 吓、啊、主力嚟噶嘛？ 皇马翁乸系球迷嚟噶， 吓 系咯， 系咪啊？ 系咯，咁点解会唔满意？唔系佢哋要求 咁样？唔系即系有啲系咪好似咁样咧？未经我同意，你卖人走我个十号，即系、哦、即系我都系咁啦。 即系同一个普选，大家光 嗰啲 Steven 系咪会清楚啲咧？你睇嗰啲 Facebook 啊。 唔系咁，我要多谢皇马嘅，即系我到而家都系一句，虽然我点都好，即系我觉得嗰个卖呢个奥斯尔嗰个程度咧，等于佢哋嘅感受到我哋当初买云佩斯嘅感觉。不过问题唔系卖俾威夫级咁解啫，但系佢哋一定系觉得奥斯尔系好有用嘅。咁亦都睇对上两三年嘅数据咧，咁我亦都相信其实真系一个。比较即系比较 stupid 嘅一个点解发售嚟嘅，即系 我 想谂都系为一填数，我都谂唔到啊！ 唔系我嗱，因为我同你唔系皇马球迷啊，肯定系咪先？我就唔理解个点解个反应会咁大嘅，即系我觉得就系我从一样嘢先讲啊！你点讲？喂，两个德甲嘅外援兵啫，嘅其中一个啫，即基迪拿同埋呢个奥斯尔系咪先？皇马、即系对我，如果你问我，我就咁形容嘅啫。我絕對唔會話佢係皇馬人啦、啊，大佬係咪先？咁你有來有去，好撚正常嘅啫，係咪先？咁你而家喂賣又賣到個好價 ，OK 啦，就得喂幫補翻你嗰件八十六號，係咪八十六號啫？我都唔知係 八六，嗰八千六百萬啫， 係八千。嗱我代噏住佢八六號先，我唔記得咗係 佢好似都係十一， 好似大 number， 好似都係 十一啊，十一號，哎呀，抵打打件衫，你都未加盟都已經賣緊啦，十一號，哎呀，講錯。十一号啊，纠正翻，即系嗰件十一号帮补翻你好多噶嘛，系咪先？帮补你成有一半有多，系咪先？咁我觉得喂，即系呢个系净交到差嘅一个动作嚟嘅。 所以话你真系唔明白， 我唔明白嗰啲球，唔系我系唔明白嗰啲球迷有几捻识足球咯，我就咁讲。 哇！你第一日認識皇馬啲球迷， 哇！高手， 高手嚟 啊！皇馬佢知啲嘅，而家球迷點解咁撚唔滿意啊？喂，我原本諗住起雙飛噶嘛，大佬、哦，一對大波對眼啊，大啊， 係 一個高妹，係咪先？我要起雙飛噶嘛，而家我要一個你同我賣走另外一個， 係啊， 咁點啊？ 你嗱對實力上又冇乜大影響嘅， 喂，萬一新嚟嗰個手骨唔掂咁點算先？ 哦，係啊，咪呢個問呢咪可能呢個係佢哋擔心嘅，係 咯，咪係咯。 咪但係你對實力上其實你阿老蕭走咗對皇馬。削咗几多？ 唔系咁，我谂 削地嘅啫。 我谂我套入 迪马利亚嘛。 我套入皇马啲球迷谂就系，其实即系说老实，即系当然摩连奴走咗啦。咁但系佢之前个 form 系 OK 嘅。 嗯。 即系呢时候即系都有啲杯捧下。咁但系你加个巴尔，但系巴尔咪真系咁撚劲咧？ 嗯。 即系说老实，佢系真系未经证实。同埋呢个系即系皇马对上都有啲英格兰球员过去啊，或者叫英伦三岛嘅球员过去啊，都系扑街嘅。 嗯。 即系叫做冇乜。干鬥人工，譬如麥馬蘭文啊、奧運啊，冇作為噶嘛。咁你而家要件咁嘅嘢，但係放咗對上兩年嘅主力。 但係咁講，我哋都可以理解施七嗰、那個、那個感受嘅，因為阿老蕭同阿十一號咧，同阿巴利係兩種唔同打法啦。 係、一定係。 佢唔會佢知道㗎，佢唔會 expect 阿十一號嚟到係個人表演㗎嘛。唔會俾波佢噶嘛，佢梗係嘈啦！你而家喂屌你老尾，你買個唔撚俾波翻嚟，仲要放走個俾波嘅， 咁係咯， 玩嘢先！我屌你老尾，係 咪先？唔係呢個 我明白嘅呢、這個 咁，咁你明就得啦。 咁所以未來 OK 噶，即係皇馬好睇噶，係咪先？就係前面啲鬥唔俾波嘅，屌你喂，我攞到係咪先？即係你明明阿斯諾攞到個波過埋巴黎，然之後起腳。几难正系咪先？好难正噶嘛，但系咪先？即系新嘅打法嚟嘅呢种，真系冇得弹啦！好正，好正。咁啊，万众期待啊，皇马即系新嘅组合啦。 射罚球都睇啊！ 咁啊，仲有啲我都阿 Steven 又都睇过啦，有啲咁啊，仲有啲我谂无知嘅球迷就觉得啊，阿仙奴买呢、這个我老萧翻嚟就系为咗烧呢个贵票嗰啲波飞系嘛？ 系 讲呢句嘢嗰条卵样，简直对足球系一无所知。唔系咯，大佬，你讲第二队，讲我队都仲得。你讲马，唔系讲阿仙奴啲波飞系每一年都差唔多烧得最快嘅。仲有，喂，每一年最贵加价烧得最快嘅。 喂老鳳嘅嗰啲咁問題根本唔喺嗰度啊嘛，大佬呢、這個真係增強實力噶嘛，傻啊真係講呢句嘢嗰條友真係都白痴嘅， 萬迷你喎嚇，萬迷你喎， 係華倫之佢啦，屌萬迷好多種嘅 ，OK， 喂講下點啊，繼續講講埋利物浦啊嘛， 講啦利物浦，嗯， 唔咁首先補充樣嘢先，阿傑斯咧就阿帕加咧其實有打過倫敦以外嘅球會嘅， 有冇啊？ 紐卡素 啊，係啊。系啊系啊系啊！ 哇，真系突然间一下记唔到。 系啊系啊， 系我哋又多谢我哋嘅朋友啊 ，Cheap Leg 提醒我哋嘅。 O K， 系啦，咁啊，另外啊，罗力斯即刻复咗你啦。 咁刘家素应该要帮阿柏家即系起翻个铜像，太好真系，黐线，好伟大，我觉得呢样嘢直情啊。 唔系呢个，即刻我都即刻读翻罗力斯讲嗰句先。首先佢话补充下先，但系啊，杰斯兄我已经离开咗北欧啦，不过唔系德国，而家喺邻国，邻国喺边度即系冇讲。 O K， 咁另外佢讲就系多蒙特嘅后。房咧就等待緊佢回复前季几季前嘅水准啦，因为面对有奥斯加盟嘅阿仙奴咧，阿多蒙特后防如果唔回复到水准嘅话咧，恐怕空多噶少。 喂，我哋等阵讲德甲，我哋再讲下。 好啊， 咁啊，翻嚟我哋讲下利物浦嘅转会啦。 系、 利物浦转会有冇数下？喂，大约有都好多件、啊，大佬。 Moses 过咗嚟。 临尾就借咗 Moses 翻嚟，就借走咗波连尼啦，系啦。咁另外 有有清单数下咧， 另外就系沙高啦，伊洛尼啦，即系史普廷过嚟噶啦， 嗰个啦。 咁另外就斯素高啦， 艾斯帕斯都系啦， 系啦，艾斯帕斯啦，罗伯图啦，咁亦都借走咗唐宁啊，借走咗拉伊娜。啊，唔系卖走唐宁，借咗阿拉尔娜走，借走咗阿苏苏，亦都卖走咗阿 Servi 啦，咁啊买翻嚟仲有后卫就签咗阿高图托尼啦，即系哇，即出出入入都出出入入都多，仲有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收购，头先阿杰斯站不住口嘅米卢列啦， 米卢列系啦，呢个真系好嘢啦， 呢几个就 星期二哭波桑年都讲咗好多，我哋唔再讲啦，一人唔好重复啦， 仲有就卖多，仲有一个好重要，可能系今届我。都要再 check 个数字，可能今届英格兰球员最贵嗰个啦，就系、是、卡奥尔卖走咗千五万，可能系本土球员最贵系佢噶啦，而家 系啦， 可能 系最高高薪嘢嚟， 系啦 ，OK， 咁啊，系啦， 咁啊，问下唔系星期二哭波桑，其实经一讲好多噶啦，咁啊，问下仲有冇咩补充啦，即系对自己队波、那个收购。 冇啦，望前四啦， 系嘛吓，咁嗱呢队又系一队咧，就 最主要就系今季希望快啲可以，即系希望过三分二赛程快啲锁定咗前四先。 但系我想都，因为我冇做星期二啊，最后赶唔切上嚟啦。咁但系我都想问惊一，因为我又觉得相比起我認識嘅利迷咧，就京一同阿 Chip 咧就比較保守嘅。佢哋比較保守，意思係佢哋都係偏向 要保守， 即係都係就諗住前四。但係佢、 你我 有啲球迷就同 我即係答，即係你覺得係保守，因為你認識咗獅子啫。 唔關事，我唔係，我係覺得我係。 但你明白 保守係 有病啊嘛！屌你老味，可以咁樣比啊？ 獅子條友啊！ 獅子都冇講話爭標，我但係問題我有識嘅利迷覺得今年係有能力爭標。 有能力爭標， 係啦，因為爭標， 因為 good topic 嚟嘅，即係咁啊，密切留意，補充埋少少，如果講爭標，阿仙奴都係啦，萬眾期待啦，今屆係咪真係可以攞翻 勝季啦？ 九年之後攞翻個 trophy 啦，咁呢個睇下老蕭可唔可以幫到阿仙奴手啦。好啦，利記亦都一樣啦，利記就係開列19年啦。今年十九年以嚟开得最好啦，头三场波 赢晒， 赢晒九分 ，clean sheet， 波 clean sheet，OK， 咁咧就系 clean sheet， 咁咧就1-0，1-0，1-0，入波都系史努力治，咁啊呢个首先就系、是、当然啦，恭喜阿唔系利物浦球迷先啦，我都系讲样嘢，开心，最紧要大家开心，咁啊即系呢个又要同啊即系啲曼联球迷讲嘢，特别系我哋嗰晚喺波聚会嗰啲啦。即係我知道大家唔係好開心嘅，同埋咁啊，其實幾好， 好讚，好讚賞，好讚賞。 我哋嗰晚搞咗個好成功嘅睇波聚會，即係我哋將嗰間酒吧變身變咗做雁飛路球場。咁然之後，利物浦嘅球迷有主場嘅氣氛， 我哋啲曼聯嘅球迷亦都有 坐下嘅氣氛， 活縮埋一角。 係啊， 但係我嗱即係縮埋一角， 縮於一角， 睇人哋點樣將我哋隻歌改歌詞，係咪先串鳩我哋？嗱，你啲利諗啊，我記住一仗啊，又唔好話我哋咩成日將啲快樂建築喺人哋嘅痛苦身上。你班撚樣啊，少少成績。咪又松毛松嘢，係咪先？咁啊，嗰晚我其實最失望一樣嘢啦，最失望其實係咩？我見唔到阿傑玲公主咯，即係我都係嗰句，一個誤入歧途嘅笑話。我係好想將佢扶翻條正路咁度，咁我希望遲啲阿經驗。 我覺得係卡妹誤入歧途。 我淨係話俾你聽，我淨係喺阿卡妹隔離咧就講一句説話嘅，不過就冇，即係我就。即一路班友仔咪好撚串㗎嘛，咁我就喺隔離講，快啲追和佢啦，追和佢我哋就飽啦，我都準備唱歌俾佢 Remain Unite。 咁後屘呢就將俾佢改咗歌詞啦，就係、是、Who the fucking man unite, ok, 咁啊 好撚慘，係 都係嗰句啦。有乜嘢咪大家記住佢咯，即係時間流流長，我哋 咪就係咯，實有機會嘅。我都等咁耐啦，他朝君體也相同，講幾年啦。 但係 OK 嘅，即係我覺得成個我哋個氣氛真係好好啊。嗰晚咁啊，俾啲曼聯球迷知道啦，知道自己隊波嚟 有幾撚閪啦， 將會經歷好多呢啲咁嘅類似嘅 scenario 啦。咁啊唔緊要嘅，即係係啊。世界輪流轉嘅啫，咁講翻利物浦，唔好再講曼聯啦。咁啊講翻利記啦，即係我覺得就今屆嗰個轉會收購去到依家，其實絕對係成功啦。 米盧列就一個好重要啦， 嘢係跟住正軌啦，即係同上屆比較就係咁咯。上屆你見到嘅就係買咗好多。皇親國戚翻嚟啦 ，OK， 做 Allen 啊，波連尼啊呢啲啊，即係同阿 Rogers 有關咁。但係起碼嗱呢個領隊其實首先我有兩樣嘢好嘅，見到兩個好現象就係話，第一對球會係俾咗到時間俾個領隊嘅 ，OK， 第二季啦 ，OK， 咁啊 expect 你第二季交功課啦。第二就係個領隊自己識修正嘅。今屆嗰啲冇親戚咯，全部係即係睇翻住對波嗰、那個啲強弱點啊，去執啦。咁咧，我諗你咪唔反對嘅就話，最開心見到臨尾整即係都執一執條後防，特別個中堅位嗰度，咁啊 殺高 係世界級嘅，唔傷嘅話 ，OK， 唔傷嘅話係世界級嚟嘅。咁你再加埋即係你已經之前有托尼啦。咁唯一我都係嗰句啦，成日都講嘅就係、是。嗰、那個 Coater 係最慘咯，因為我其實覺得呢個係 OK 嘅，佢但係可能最後就適應唔到英超啦，利物浦唔俾機會佢啦，咁啊呢個仍然我諗啊，今屆再咁搞一搞咧，佢真係唔使出㗎啦，其實即係可以走得㗎啦呢件可以，咁啊仲有啲咩收購會可以艾斯帕斯就打得最多啦，如果係季初就三場。 出曬啦，出曬啦， 又未見到佢有啲咩睇。 我諗就要咁樣睇啦。係個我諗如果即係我會咁樣導讀啦，睇嗰個艾斯帕斯加 Lucas 加謝拉特等等，加埋哥連奴嗰個 chemistry 走到出嚟咯。 而家就俾咗件九號著，但係佢踢出嚟嘅效果根本就唔係。 唔係，我想講係咩咧？你單一睇呢一件嘢咧，係平庸貨嚟嘅。佢喺切爾達咧，嗱我話俾你聽，佢喺切爾達咧。如果你問師兄，可能都同意時好時壞嘅呢件嘢係間唔中有場波打得幾好啊之類。但係你如果成整季咧，佢未必場場好。但係我諗買得佢翻嚟 ，Rogers 係有個一定有個自己嘅睇法。咁我諗而家我諗 overall 嚟睇嘅就係話整條利物浦嗰個中場線嗰、那個 chemistry 走唔走到出嚟啦。首先你話好多嘢唔係淨係艾斯帕斯一個，譬如話喂跟住落嚟嘅謝拉柒係咪即係唔好咁柒，唔好打咁前。自己知自己事，打翻後啲出嚟係即係踢波呢個年紀，即係做個球場上嘅領隊嘅啫嘛，指下人啊，嗌下咁咪搞撚掂啦。 佢做到 越踢得少越做得少，係對利物浦越有利嘅。 唔係佢做得好好，我都係上一場波 好撚好。 佢上一場波真係踢得好， 抽下水啊， 順便屌炒維梅斯真係做得非常好。 佢唔係我都係咁話，佢做得好撚好嘅，佢做真係做得好撚好嘅。不即係但係我真係冇辦法接受咁解嘅啫，係啦咁啊即係佢嘅嘢啦 ，Lucas 會唔會成季可以出場出得多啲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定有作用嘅，即係起碼就係話佢熟悉 自己隊波嗰個打法。咁所以我諗好多嘢夾啦，咁同埋我只係覺得就係話你話你哋星期二都講過嘅就係、是、買邊個翻嚟話買邊個話想話想哥天奴打翻去個中間 摩西斯。 啊，摩西斯系啦，我有啲唔同意嘅，我覺得唔係好拉楞嘅呢樣嘢。 摩西斯右邊啫嘛， 我覺得哥天奴打左手邊，暫時都冇乜問題啊。 OK 嗯、即係你移佢入中間嘅，我唔未必係未必 係 好事。 問題就係移佢入中間，邊個打左邊先？ 嗯， 咁 Moses 係踢開右邊噶嘛？ 係啊 ，Moses 係踢開右邊噶。 即係你 Sterling 根本上係未得噶嘛，其實係。 嗯 生啲嘅，爭少少嘅佢 係， 咁始終都係郭天奴打翻個位咯。除非有咁嘅消息話，如果阿蘇出翻嚟咧，會真係移去邊？ 係啦， 咁樣 係呢個有消息講。 咁啊，嚟緊我諗就最即係利迷會最關注嘅就係好 fit 嘅史道力治同埋蘇七可唔可以打埋一齊啦？咁同埋就係羅渣士會夠唔夠膽將兩個前鋒打埋一齊啦？ 一點就係要審慎咯。因為其實而家呢場咧，其實羅渣士有一樣好，我希望佢能夠喺我心目中能夠代替到賓尼力斯。我覺得佢可以嘅，因為佢一樣嘢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好多變化， 係 佢由史雲斯開始，你都見到好多變化，佢唔係死差難差嗰啲領導，佢一樣有幾腳咧係好英式嘅，佢亦都睇埋對曼聯嗰場，佢亦都可以做一啲好守得嘅波，即係其實佢係幾多面手嘅領隊嚟嘅，同埋佢應該佢仲後生啦，佢好多嘢可以仲可以有得。 我同意你講呢點嘅經驗，即係我同意講，即係你以往喺小雲斯睇嘅嗱，佢係咪賓仔個級數咧？我唔知，因為我喺我心目中賓仔都係一個高層次嘅領隊嚟嘅，攞個歐聯啊等等啦，對足球知識係好好嘅。咁但係即係另外有啲搞笑嘢係另外一回事啦。但係 Rogers 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就話你以往喺小雲斯睇到幾樣嘢啦，就係、是、第一就係、是。佢係可以將一啲球員打唔同嘅位置，有無論進攻或者防守，可能手上有一兩套嘅板斧，咁你係會見到佢可以有變動嘅，有變動嘅。咁同埋就係第二季，我都話啦，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就係、是，你見到今屆嗰個利物浦係打法上係開始有嗰、那個佢想要嗰隻西班牙式嗰隻嘅初型走出嚟，但係佢唔會完全西班牙式嘅，因為佢好明白，因為第一佢係英倫三島嘅人，第二就係佢好明白呢個聯賽，你唔可以齋完全係西班牙式，你一定要有翻啲好似謝拉柒啊，好似啲或者有啲有啲兩邊斬中嘅波啊，有翻啲力量喺利物浦呢度，你見到對曼聯嗰場波嘅嗰種力量啊，呢啲嘢係擺翻落去，但係亦都打一啲好強調 possession 嘅波啊等等啊，咁我覺得即係成個方向係 OK 嘅，同埋就係話頭三場波再講一次係唔簡單嘅。三場一比零，我都話一比零嘅賽事係好好多意義喺入面，即係講多兩句就係好強調就係嗰個起碼就係話頂得到嗰樣嘢，係即係呢樣嘢，你話入得波多唔多嗰、那個可以慢慢再執，但係頂得到個一比零咧呢樣嘢係對成隊波個信心好強嘅，連續三場可以咁樣做咧，殊不簡單。 但係暫時就係見到呢幾場波都係三個人嘅最大功勞啦，史道力治。同埋個龍門啦、米盧列啦，同埋高魯托尼啊，最主要呢三個咯。但係我覺得要審慎嘅原因就係因為始終佢而家都係因為嗰班中場未夾熟，大家打出嚟嘅 chemistry 未必夠好，所以其實佢係揾一個死守嘅方式嚟到去掩飾佢哋自己本身有嘅缺點。其實呢幾場波係老實講，真係靠史道力治嗰幾下靈氣嘅啫。唔係代表個進攻力真係好強，所以我覺得暫時都仲係要審慎。但係問題一個頭開得好靚，希望可以再繼續 keep 落去，係唯有係即係踢一場，我哋望一場嘅日子可以係。 係啊，梗係啦。咁啊，最後問你一句啦，你覺唔覺得今屆即係佢係一個爭標嘅分子咧？ 爭標啊！ 爭標 想啊，梗係想。不過我覺得其實今季好亂啊嗰、那個。即係直至到阿蛋仔，即係奧斯爾加盟埋阿仙奴，其實我覺得摩連奴自己都好似計漏啲嘢啦。 係啊，計漏嘢。 即係佢其實佢諗住扶兩隊就打你兩隊，即係講真，佢 咁撚老嘅，咁撚老廢 feel 嘅喂。 邊個扶兩隊打兩隊啊？ 摩魯。 佢都係 摩魯。哦係。我聽過你哋講嘅。 佢諗住扶阿仙奴同利物浦啫嘛。 陰謀論。 佢一定唔會撐熱刺啦。係咪先？ 嗯。 係咪先？佢絕對係要學。 亦絕對亦都唔俾曼聯咁快死。即係其實到最後佢自己會唔會捉蟲呢，就要睇翻以後嘅發展啦。因為始終而家呢幾隊咧嗰個實力都好接近啦，而家鬧到，而家再冇落去咧，大家睇下大家嘅戰術嘅啫。 好，咁啊。呢幾日差唔多啦，係咪啊？係。咁啊 ，OK， 我哋就暫時嗰個收購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咁我諗就睇先，仲有就討論區有啲咩可以讀下？喂，有冇望住啊？ 討論區暫時就係羅的斯達。 哇，好多德甲討論喎，嗰度咁啊啱啦。我哋不如就講下講少少德甲啦。我哋每個禮拜都係厚此薄彼啊，即係冇乜時間講下德甲。咁啊講得幾多幾多啦？就首先嗱，我哋讀下啲嘢先好唔好啊？可唔可以幫手讀下啲嘢先？ 首先就係啊，羅的斯亦都講咗啊，關於德甲咧，就即刻可以講啦，就話香港咧大概冇乜人嚟噶啦。聽日就係雲達不萊梅嘅名將芬寧斯喺不萊梅舉行告別賽。 嗯， 可惜咧前經理人阿羅夫斯咧就已經婉拒咗出席佢嘅告別賽啦。 嗯， 咁另外咧， 可惜喎呢個其實芬寧斯其實就已經去咗多倫多踢波噶啦。 都咁呢個禮拜都兩， 唔係嗰個係咪應該係美職嚟噶？ 美職 多倫多 FC 係 美職， 美職美職噶啦。 係啦， 咁就 今晚就係波力克。聽日就係芬寧斯，波力克係喺國家隊嘅賽事之前會有一個佢叫做。告別國家隊儀式咁上下啦 ，OK， 係啦，咁上下 同佢搞啦，終於都 係啊，同佢搞啦，同佢搞。 哦 ，OK， 咁啊，路維都算係咁啦。 咁應該我諗啊，比阿何夫應該中間做咗啲劃船。 係啦 ，OK， 咁兩位都名將喎， 係啊， 即係芬寧斯都芬寧斯其實就雖然話但係其實都七八十次德國國家隊㗎，係 啊， 唔係少嘢。 佢係 first choice 最屎嗰隊德國國家隊嘅。 佢係 十年八年嚟講係咪啱唔啱？ 攞第三，2006年嗰屆就係佢拍住阿波力克啦，兩個單尾成隊德國啦，喺個中場嗰度。咁佢亦都係抗衡，即係同不萊梅抗衡拜仁嗰段時間，不萊梅一個好重要嘅中場啦。咁 形容下佢嘅即係對你有咩印象咧？ 佢我咩印象？佢就一定唔係一個善於派牌嗰個啦。 唔係一個技術型。 係啦，咁但係佢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隊長啦。即係我覺得喺不萊梅嘅時候，亦都係一個有一兩腳唔錯嘅遠射啦。我可以咁講。 佢我諗啊 ，boost 對波嘅士氣啊，呢個又做得好嘅。咁啊，亦都係經歷過呢個雲達不萊梅。我諗佢喺雲達不萊梅做隊長嗰個年代，就係雲達最大上大落嗰啲賽事。 冇錯， 即係輸四球可以入五球啊，下嗰啲啊，7-7、6-6。 我冇記錯，佢都好似有冇踢過拜仁咧？ 有，係 啦， 有 轉過拜仁踢過。 另一樣嘢啦，幾間大球會佢踢過曬啦。 係啊， 拜仁踢過，多蒙特都踢過。 係， 跟住仲有就跟住雲達踢得最耐啦。咁啊。所以嗰場頭先阿羅的斯講嗰場告別賽係咪雲達同佢搞嘅？ 係啊係啊係啊， 雲達同佢搞啦，應該啦。 因為佢踢最 多都係雲達人啦，都冇乜人記得佢踢過呢個多蒙特或者拜仁㗎啦。咁啊，但係多謝阿羅的斯提下啦。咁啊，如果我揾到條片啊，又負責派片啦， 好啊， 做翻紀念都好嘛。 另外，車仔版主有講啦，佢話小弟今屆都睇多咗德甲，多蒙特係唯一捧嘅德甲球隊， 同卡妹一樣喎。 拜仁咧就係我唯一隊爭嘅球隊，咁呢個都正常嘅。捧得多蒙特通常都唔中意拜仁 嘅。 咁另外咧，佢就講翻少少關於車仔啦。咁就安祖斯卓尼咧，同埋迪布恩都係屬於摩好中意用嘅類型。但我個人咧就更喜歡維利安或者叫威廉啦。 好， 兩個 呢個容後我哋再談，即係去到講車仔先再談啦。好啦，講下啲德甲啦。咁就其實就亦已經去到第四周噶咯喎，係咪應該？ 係 啊， 去到第四周噶咯喎。咁啊，好係啊，咁多嘢講，睇你有咩講先，卡妹。 我冇啊，你話第四周， 你又睇好多德甲喎。 唔係， 我 睇住你上個禮拜嗰場場輸啊嘛。 唔係，等我又爆下啲嘢先。 係 係啊，即係我哋咧，哇，真係好好啊！我覺得呢個即係好好學嘅，即係卡妹係。當我哋嗰晚咧， 頭先真係冇得頂， 班人一齊咧就去睇呢個上個禮拜日就去睇呢個熱刺對阿仙奴對熱刺啦。 係啊， 成班人睇緊嘅時候咧，佢就係用部電話就睇住多蒙特作客對法蘭克福嘅。 係啦， 係啦，即係完全唔理我哋嘅。喂，倫敦打俾到係打動唔到佢嘅，完全係打動唔到佢，咁啊佢就喺度睇德甲。 漠視咗啦，已經。 係啦，咁啊點啊？睇咗四周德甲喎，你有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 其實我好模糊嘅，仲因為我而家仍然咧，咁我其實唔係就係睇多蒙特。如果我睇多蒙特，咁我認住個人啊，或者認住個領隊，我已經知道邊隊打邊隊啦嘛。但其實我又唔係就係睇多蒙特嘅，好多其他嘅球隊。 隊，我諗我係撇除拜仁真係極少睇呢，我諗呢四輪德甲我係睇過一次拜仁， 係 因為咁啱撞正第二日放假有得睇啦，就好特別嘅，好似禮拜二定禮拜三踢嘅，啱啱過禮拜，咁其他我都冇睇過，咁我變咗咧好模糊，我又唔知邊隊個會徽係點啦，即係已經認唔到衫啦，認唔到顏色啦，咁我即刻就因為依家好方便，電話有 app， 所以即刻睇到嗰、那個會徽，咁你望下，留意下人哋個心口啊，咁樣就睇到，咁我有時都會睇到啲特別。我覺得佢個腳法好啊，或者有時候我會問你哋，咁你又即刻講你留意幾多號啦，咁佢一個咩人啊，好勁啊，咁、 我要做好多導讀嘅，其實同阿卡妹睇佢睇緊德甲嘅時候咧，無論同佢一齊啦，或者係我哋各自己屋企啦，咁我哋有時 Facebook 喺度一路睇緊波啊，其實係幾得意啊，其實點樣講咧，即係幫人補習咧，嗰個補習老師都有得著噶。即係其實，即係我講我啊， 我覺得 當然即係你問嗰啲問題㗎，你問喂呢、這個球員係乜撚嘢嚟㗎咁樣咧，咁你其實係因為呢、這個係有難度嘅，我明㗎，即係因為我有曾經我都有啲經驗㗎，我啲有啲經驗咧就係、是、我同我喺大陸廠嘅其中一個老細咧，佢又好中意睇波，咁佢又係話喂啲英超越嚟越悶啊，佢呢句説話咧係前年同我講， 令到你導佢， 咁我就已經導佢喺度睇德甲，但我導唔到佢到最後。话俾我听就咩？系佢话杰斯，你讲嗰啲德甲真系好睇啲噶，我觉得。 系， 但 系 问题就冇归属感啊嘛。 我都冇噶。 嗰啲球员唔系土耳其就咩阿尔巴尼亚、咩埃塞俄比亚咁样样，屌你大佬，即系唔识啊。 系。 咁但系佢就冇你嗰种好学咯，即系佢唔肯去问啊。吓，即系喂，佢哋黑鬼系边个嚟噶？咁样佢唔会问呢啲嘢咯。 我觉得最奇系好吃力咧，就系佢每一队咧，佢同西甲同埋英超好唔同嘅、 嗯。 西甲或者英超咧，佢个球员个名一定喺个 number 上面噶嘛。 啊 但系你德甲咧，有時喺下面，有啲喺上面。我諗緊點解嗰隊波隊隊，即係嗰個人咧，每一個都係同一樣名咧，跟住就知道。 仲有就係、是，仲有另一種特色，我成日講咯，就係、是、你睇到個名都冇用， 唔識讀噶， 太撚長啦。 係啊， 譬如嗰個名叫蘇格拉底、帕巴杜普洛斯咁樣，老尾大佬睇到唔識讀啦， 係 咪先？好多名睇到唔識讀噶，因為佢有非洲啊口音啊等等啦、啊。 我覺得係嗰啲係難噶。 即係譬如 Mikatayan 嗰啲，咪你踢多蒙特，你又識。 是啊，如果我唔識 㗎，睇呢個奧格斯堡你又唔撚識啦。你話你睇奧格斯堡嗰隊波，你又唔撚識嗰啲名啦。 即係奧巴美揚踢，係二天都唔會識㗎， 都唔識㗎。奧巴美揚咁樣即係搞唔掂。 都仲可以嘅，我可能對、啊、我，但我都冇歸屬感嘅睇嗰啲人。同埋佢哋，我都係因為睇咗德甲，我先知原來其實嗰度唔係好多真係德國人，係原來好多好多踢德甲係波蘭裔嘅人。 係啦、 啊，即係、就是、我先知道原來呢啲有咁嘅關係。 仲有就係好多德甲本土嘅球員，其實佢哋都係波蘭裔㗎嘛。係 啊係。 Steven 蘇嚟聽下。 利雲道夫斯基咯。 利雲道夫斯基係波蘭啊，對唔住。 啊，直頭波蘭、就是、我唔知道啊。 我點解叫 Steven 蘇咧？ 佢咧， 佢都阿仙奴已經有啦， 普道斯基咯， 普道斯基咪係咯， 高魯斯都係啊， 逢親叫跟嗰啲司機啊，即揸車嗰啲咧，司機嗰啲咧就多數都係波蘭裔噶啦，即係嗰啲有講歷史咧，嗰啲就係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嗰啲咁嘅歷史啦嚇，咁啊呢啲唔講住啦，第有時間再講俾你聽。但係總之德甲係好過癮嘅， 同埋好開心嘅真係，係啦，風格係點樣？我覺得 個個禮拜僅有四五場波。是四球，起碼四球啦，六球啦。喂，大佬你諗啊，斯特加贏呢、這個，斯特加贏邊度？ 我分下， 贏我分下六比二喎。 嗰日冇睇啊， 唔係炒完領隊嘛，我後悔唔買佢。 唯一解釋就係話， 阿斯特好勁啊嘛， 嗰場波馬後炮啦，當然，但係就嗱就話俾你聽，球員係踢到波嘅，不過為邊個而踢嘅啫。嗱、呢句説話就再同曼聯嘅球迷講，就係咁解啫嘛。炒咗個領隊，即刻整場六比二，你睇下啦。之前。八九場波都冇贏過喎，突然間喂對住何芬咸喎，今屆呢度何芬咸 OK 㗎， 佢可以炒佢六比二啊，大佬伊比斯域翻曬嚟啦，係咁入波，咁同埋就是、但係呢隊波係有問題，那個問題就係咩？成日都要靠伊比斯域咯，即係冇咗佢好似會死咁樣嘅，但係呢個就係、是、嗱伊比斯域咧就係、是、伊比斯域係邊？今晚世界盃有佢粉踢喎，邊個？ 波斯尼亞係嘛？定係 唔係波斯？我成日分唔到啦，係唔係麻煩大家幫我 check 下，或者聽緊直播嘅，唔該補充一下。咁啊， 克羅地亞定係 即係斯拉夫嗰個族啦。 拜仁蓋半島嗰邊啦， 係啦，將拜仁蓋半島啦。呢、這個球員咧喺德甲咧就中流砥柱嚟噶，踢過幾隊德甲嘅球隊啦。咁啊起家嗰陣時就係踢佢咯，就係踢嗰晚贏嗰隊咯，贏 何芬咸 咯。何芬咸嗰時咧有個三叉戟，好撚勁嘅。 嗰三叉戟嗰啲球員，你其實係識嘅喎。一個係伊比斯域啦， 頂巴巴， 頂巴巴，頂巴巴咯， 頂巴斯， 頂巴巴，仲有阿巴斯啦。 阿巴斯 中場咧，仲有個沙利學位㗎，而家仲喺度踢緊啊，不過都已經 中超好似去咗， 老 啊唔係中超， 係咪去咗啊？ 好似係做咗中超， 唔係，我係咪走錯去咗？唔記得咗啦， 好似中超 要 check 翻啦，等等啦，即係所以其實好多球員你識㗎，譬如話仲有你踢而家踢緊紐卡素踢最前嗰個啦。嗰、那個啊邊個？丁馬斯斯啦，丁馬斯斯其實喺佛內堡踢到識飛㗎，好撚犀利㗎，一條友搞撚曬㗎，不過去到紐卡素咪硬撚曬曬咯。 但我仍然都係覺得嗰 係有錢啊嘛，有錢咪當堂。 係啦，即係唔係因為你出份高人工俾佢嘛？ 係咯， 佢咪唔長進咯，冇鬥心咯， 本皮 係咯，本皮咯，溝女咯，啊買啊玩女。 同埋德甲有個好處係佢唔係太種族歧視。即係基本上你有能力嘅都可以喺嗰度上到。 咁又唔好咁講，唔得又要駁你。咁嗰唔係種族歧視嚟嘅。 我覺得有啲。 嗰唔係種族歧視嚟，嗰個係同嗰個係幾個，嗰個係嗰個係幾個唔同聯賽嗰、那個嗰、那個呢、這個係歷史嚟嘅。你阿 Chip 咧咪成日講呢樣嘢啦，就係、是、你譬如話你見到荷蘭、見到法國、見德國係後，其實係學佢哋嘅。突然間將嗰個移民政策放寬啊，等等啊，咁然之後，你譬如話法甲，你見到好多非洲球員㗎， 係啊， 荷甲亦都係啦，咁然之後跟住你見到其實你話德甲咧係呢十年八年開始就好多，其實以前佢一路都好多東歐球員㗎，咁但係而家佢就再多埋嘅咧就係、是，其實呢個係佢早十零年前開始咧，其實亦都有好多非洲移民係移民去德國，咁佢啲細路仔長大咗，咪開始有而家新一陣嗰陣呢、這個即係德國本土嘅非洲裔球員咯，但英格蘭點解冇咧？唔係種族歧視，係英格蘭個移民政策係 同 以上講嗰幾個國家有別。 我係想講德甲係比較大膽啲，肯大力去用亞洲球員。 哦，你呢個係另外一個特色啦， 我覺得 呢個係另外一個特色。咁因為佢哋用得成功啊嘛，因為你成功嘅例子好多嘛。呢個其實要數到去翻 車范根啊， 即係嗰個李康賢嗰啲啊， 即係 李康賢啊嗰啲你未出世 啊，70年代 車斗你個老豆啦， 車斗你我知呢個， 車斗你個老豆， 車斗你喺德國長大嘅，喺法蘭克福長大嘅，佢係純德國，即係。啊，唔係佢係代表南航，但係佢其實係成個成長嘅歷程就喺曬德國㗎嘛。 林志堅咁 啊，係啦，咁啊，你見到林志堅好開心喎、啊！你講起林志堅就 一周最佳陣容， 之外講邊個係嘛？ 唔知啊。 OK， 佢老豆係香港人。OK， 咁而家佢係踢緊德甲嘅， 好犀利。 近兩三場諗，所以你要睇下漢堡啦。漢堡呢兩三場佢擺翻落正選踢㗎，咁啊踢得幾 好啊，贏波啊之如此類㗎。唔 係 又唔可以叫佢踢得好好，佢係踢幾日比較保守嘅。咁佢係踢過德甲 U21 㗎，但係上唔上到去國家隊咧就真係好難咯。即係咁，但係起碼我哋過癮嘅覺得。咁佢個樣咧就鬼鬼地嘅。有線曾經去訪問過佢嘅，佢好似識唔識講廣東話㗎？唔知喎， 好似唔識。 佢老訪問佢老豆，佢老豆講廣東話嘅，係啦，咁啊香港人嚟㗎。咁啊喺嗰邊唔知做咩咧？斬叉燒係嘛？知啦 嚇，但我覺得德國 所以好得意㗎，咁仲有好多亞裔球員啦。你講如果個最成功嘅喺日本啦，咁啊日本球員呢幾年係成功過啲南韓球員啦，因為最出名壽司啦，或者就而家在踢緊嘅，譬如話你見到有喺哈法柏林嘅細貝明啦，七號仔好撚惡耶㗎呢條友仔，仲有 斯洛克米斯啦， 魯倫堡嘅，仲有法蘭克福嘅乾貴士啦， 內田篤人啦， 有內田篤人布城喺和夫斯堡啦，仲有想講個，哎呀，突然間噏唔到佢名啊！ 巨子子 啊，踢右手邊啊，邊個啊？阿紐倫堡嗰件啊，上個禮即係早兩個禮拜射咗好靚嘅波。 哦，我知你講邊個？ 青武雲志， 青武雲志係啦， 哇，勁喎！傑斯今晚記得咁多日本名嘅。 嗱，冇睇稿㗎，即係冇撚冇稿啊！ 呢排睇得 A V 多， 唔係睇 A V 多，啲人睇 A V 少啊 ，A V 多啊大鑊啦！我就噏咗啊邊個啊邊個邊個名㗎啦咁所以即係好多日本球員啦。咁南韓其實都多嘅。咁南韓其實令我諗翻起一對上可以講下嘅，講下啲古仔啦。即係上屆嘅奧格斯堡嘅孖寶啦，南韓孖寶一個巨之節，一個就係池東遠啦。咁兩個其實真係命運會意啊！點解要咁講下呢？就係、是、巨之節就係上屆由和夫斯堡外借過去奧格斯堡啦。上屆奧格斯堡留得級。是好關鍵的呢兩個南韓孖寶呢是在一月份做了個奧格斯堡就做了這個一月份的 transfer， 那就將兩個南韓球員帶了過去奧格斯堡，而 然之後到最後互倒級成功，呢兩個球員係有好大嘅功勞啊！咁但係今屆呢，你就見到 OK 巨資節就翻去和夫斯堡啦。呢、這個咧馬加夫年代買翻嚟嘅球員咧，佢就你話佢失運，完全失運又唔係嘅，但係好怪嘅，即係要用翻啲阿大師嗰啲術數嚟講啊。佢係好唔夾和夫斯堡隊波，今屆頭幾場波嘅巨資節睇得好落力，好落力。但總係入唔到波，或者係踢得，你又見到佢踢得好辛苦嘅。 係 咁啊，佢嘅狀況已經唔算最凄慘啊。最凄慘嗰個係要翻嚟英超嘅 新特蘭 嘅慈東苑啦。慈東苑咧就係奧尼爾年代咧喺倫敦奧運之前嗰季咧就買咗呢件翻嚟啦。咁嗰陣時奧尼爾唔識用，成日擺咗佢喺後備。咁跟住之後咧，佢喺倫敦奧運咧踢得好好、啊、喎。咁啊，奧尼爾新嗰個球季，即係2012-13個球季，即係應該係咪上一季啊？大約係啦。 前季 啊，唔記得咗啦。總之係過咗倫敦奧運嗰屆，咁啊應承大家就話：，我會將呢個球員擺翻落主力，俾佢踢嘅。咁但係都冇兑現到啊，其實都係踢得唔好。然之後到最後就去到一月咧，終於都將呢個球員就借咗去奧格斯堡，就去咗德甲護級啦。好啦，呢、這個球員今日翻嚟啦，新特蘭換咗個咩領隊啊？ 迪肯尼奥， 迪肯尼奥癫嘅呢条友，今届新特兰买14个球员翻嚟，咁啊啲球员名唔识嘅，唔正我哋啲球迷唔识嗰啲球员名，我谂嗰啲球员自己都唔识隔篱嗰个系咩名，OK 完全唔捻识。好啦，打咗好多场好曳嘅波啦，新特兰三场都未赢过啦。上一场其实有啲古仔嘅，3-1输俾 水晶宫， 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场波啦，嗰场波就一路咬住，好早落后1-0，即系好早呢、這个。新特蘭落後1-0，70多分鐘咧就邊個追和噶？係京一好中意嗰個蘇格蘭揮查，咁咧就養傷咗好多個月，跟住然之後咧就出翻嚟，咁就攀平啦，77分鐘攀平，攀平咗之後咧就有兩個 mistake， 第一個 mistake 係咩咧？就係、是、奧沙嗰個12碼，如果有睇嘅嗰球波咧，奧沙即係前曼聯球員啦。佢踢緊中堅啦，咁然之後跟住佢係新蘭隊長啦，佢就做咗個好錯嘅錯誤嘅，就係個波跌喺佢前面，佢唔攞，跟住然之後咧個波咧嗰個草地有啲問題，個波就擠到好後，咁佢就俾水晶宮嗰個有一個好靚仔嘅球員咧，就插入去攞到個波，佢就伸只腳即係瞓就飛鏟，跟住就鏟低個球員12碼兼紅牌出場。咁然之後咧，點解會講呢兩樣嘢？講兩同埋同有一樣嘢同阿巨資節有關啦。咁賽後總之就輸咗3-1啦。賽後咧，阿迪肯尼奧嗰個訪問咧係非常奇特嘅。佢就係喺 BBC 個訪問係怒插自己啲球員，包括奧沙同埋巨資節。巨資節嘅先講巨資節嘅故仔就係、是、佢打幾場波咧，就係拍住阿 Connor Wickham。我唔知大阿 慈東苑啊嘛， 唔係慈東苑，講錯啊！慈東苑咧就拍住阿 Connor Wickham， 咁啊 Connor Wickham 大家應該有啲印象啦。呢、這個就係 踢過小雲 斯，轉過就係、是、轉上嚟。 阿 Wickham 係 Wickham， 今屆 U21 咧踢到一劈 K 嘅一個英格蘭中鋒啦。咁佢咧就擺個雙箭頭，季初都係用緊呢個 Wickham 就拍住慈東苑就去踢呢對雙箭頭，因為肺查傷咗啦，仲有就係新買翻嚟嘅 Altidore 咧，美國國腳咧， 冇錯， 亦都係踢下傷下啦。咁然之後咧，佢之前出過幾場波，第一場波咧，有一場波好似係聯賽杯嗰場咧，佢就又係踢到一劈 K 咁樣嘅，然之後就俾新大人嗰啲球迷狂靴佢。 係， 咁嗰場波咧賽後咧，阿迪恩尼奧咧就攬佢嘅，就話大家要俾翻啲機會佢啊，我相信呢個球員係得嘅。但係上一場對水晶宮咧，上半場打完，跟住下半場即刻出嚟，唔見咗巨之節，唔係唔見咗慈東苑，跟住然之後就坐咗喺後備席，個樣咧就揦撚埋曬。一劈 K 咁樣，咁咧就睇得出佢係俾迪恩尼奧可能 插完， 咁然之後就換咗費查落嚟就踢下半場嘅，咁、然之後賽後佢就再插呢個球員啦，佢就話呢個球員咧冇帶個腦上陣啦，跟住然之後咧就防守又唔去包位啦等等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其實咧喝到嗰條，我想講嘅就係咩咧？一個南韓年青球員係俾迪恩尼奧喝到咧。亂曬大龍，唔識去再繼續踢落去。咁呢個球員又係好慘，即係兩個，我想講嘅咧就係兩個南韓嘅孖寶咧， 都係翻翻去自己間舞會，喺松澳教書冇翻翻去，其實都係有一啲唔係太好嘅遭遇。咁啊，慈東院係更加差咯。咁啊，講埋奧沙嗰個咧，奧沙嗰個咧就迪恩尼奧就插佢哋啦，就話啲球員咧個心就擺曬喺嚟緊嗰啲國家隊賽事嗰度。咁佢如果再係咁咧，就即係佢就會再即係佢會好嚴重去再即係睇下要處理呢啲事啦。咁但係嗰個喺英格蘭嘅球壇就成個禮拜都係好多 comment 嘅，即係就話喂，從未試過有一個領隊咧對住個電視咧係會屌柒自己啲球員嘅。你翻翻去閂埋門喺個 dressing room 度自己講就好啦。咁嗰個都係一個即係新特蘭嘅小插曲咯。 我唔知佢真係會俾我烏鴉口急中，佢係第一個俾人炒 嚇。啊，佢似㗎，其實佢似㗎迪恩尼奧。咁但係 我真 係 覺得佢 咁，同埋就係、是、我諗我哋都冇乜點會相信過，即係迪恩尼奧會教得曬一季嘅。咁新特蘭係一個重災區嚟嘅，而家即係買咗好多球員翻嚟啦。夾唔到啦，全部打散手波啦，咁然之後跟住就仲有就係、是、對波亂啦。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好怪，聽你頭先咁講就係、是、即係佢個前鋒咁樣，但佢就將舊年 Session 佢又將佢即係賣走咗去賣走定係賣咗，好似賣咗去西布朗，好似係賣係賣啊，直頭賣咗去西布朗。咁我都係覺得好奇怪，因為 其實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可以講多兩句嘅，慈東院嗰個 case 咧，即係。其實迪恩尼奧自己都要負責嘅， 係啊， 因為我覺得你冇理由將慈東遠同話 Wickham 咧兩條友咧咁 green 嘅兩條友係擺埋一齊踢一個雙箭頭咯，咁同埋即係其實佢可以了解一下慈東遠個打法啦，慈東遠個打法其實係冇需要踢到成隊波最前嗰個嘅，其實係踢翻一個副鋒會係好啲啦， 冇錯。 咁但係呢個後話啦，我哋翻去講下啲德甲啦，咁就其實有啲咩可以講下咧？嗱，可以講下嘅其實就係免恩斯斷咗攬啦。係 啊， 咁啊，我同阿 Steven 一定笑咁啊。我哋去到拗啦。我上個禮拜都雖然唔係 tips， 但係我係 咪後我哋有討論過啦呢、這個。 我都有講過嘅，我都有講過。我偏向係計 免恩斯 應該臨莊嘅，咁啊四連勝唔到啦，咁咪仲加上一場大敗啦。咁你真係不得不佩服呢個漢諾威嘅，即係嗰個主場嗰個 呢個係大家學師兄話齋，唔需要跟主持人㗎啦。跟呢隊波嘅套路，呢個主場咧真係癲嘅， 即係好似百家樂咁啊！你喺度買啦，裝閒，買到斷為止。 係啊， 買到斷為止啦，係啊。 好嘅，主場真係唔覺得。係 啊，咁啊，免恩斯就斷咗啦，咁啊，暫時三勝一和一負，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成績啦。咁其實冇乜時間講太多啦，我諗咧最特別要講嘅其實係史奧克04啦。 冇錯， 嗱呢隊七勞八傷嘅球隊咧，喺歐聯前咧做咗兩個好好嘅收購，英超我哋講咗好多收購，佢其實做咗兩個好嘅收購，第一個。就喺漢堡借咗艾奧高翻嚟， 冇錯， 補翻隻左閘位。仲有咧就係、 是、喺 AC， 哇！呢件 就係另除咗奧斯爾之外，另一個喺 AC 喺意大利嗰邊係覺得好奇怪嘅、AC 咪，因為保定啱啱幫佢喺 PSV 嗰場波。入歐聯 救命 㗎！入波令到佢晉級，但跟住轉頭就賣咗佢去史奧 克，史奧克04。 係啦， 咁我就係想講咧，即係你話如果皇馬啲球迷為咗阿魯斯要走而喊咧，咁 AC 嗰啲更加嗰啲球迷係更加應該為保定走而喊得更加大聲。 但係呢個係咩㗎嘛？因為 騰個位俾阿卡卡嘛，係 啊， 想諗 即係你呢個係事後諗啫，諗咪冇乜點解釋過。我諗就係、是。騰個位俾卡卡啱嘅，可能係啦。咁同埋 但 係 佢用得㗎嘛。 係啊，但係我諗大家只係一個情意結囉。保定我諗係對目前呢一隊 AC 米蘭嚟講係重要過卡卡。我亦都想講嘅就係保定同卡卡絕對可以打埋一齊。 冇錯， 因為保定可以打，其實可以打幾個位嘅，佢可以鬥翻後少少打防中位都仲得。咁但係 你諗下呢個， 答你兩個啦。AC 嗰個財政嘅問題係應該。好嚴 重，但問題你要諗一個問題就係你諗下，大家舊年話教材式嗰場 AC 對巴塞，保定係打得好好噶，係非常好，同埋第一個波都係佢嘅，佢係有 AC 冇嘅元素，就係嗰種硬朗啊。雖然你話今屆有阿薩蘭王迪莊喺度啫，但係佢喺前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即係中半攻擊中場嗰個位咧係好重要的，對於 AC 即係如果你有睇開保定而家踢波，其實好成熟。 佢係粗枝大葉， 幫到個 前鋒 嗰個位，同埋入到波啊嘛，最緊要係 冇錯， 入成日入 critical goal 添啊，咁啊，所以呢個其實做一個好嘅收購啦，小號104，咁我都講過就係、是、小號104係其實呢一兩季做得幾愚蠢嘅，即係譬如話放走何志俾佢熱刺， 係， 跟住仲有而家借走埋祖拿度嘅，中間冇乜人嘅，咁而家擺翻呢個保定，擺翻保定落去咧，咁啊上個禮拜對住喂硬仗啊主場，咁啊對住都算係三頭馬車嘅利華古信啦、啊。打老實你話古信真係一動都冇㗎， 有啲出奇㗎，其實 雖然話2-0，但係對波個感覺係哇，加咗呢兩個球員落去，硬淨咗好多啊！對波係硬淨咗好多。咁你對住利華古信，其實贏2-0係殊不簡單，因為對波踢，因為利華古信踢親作客，其實係好保守嘅。咁我亦都好推介啲曼聯迷，譬如卡妹嗰啲，其實要睇下嗰場波啦。 我睇咗啊！ 跟住利華古信係。對手嚟㗎嘛，曼聯嘅對手嚟㗎嘛，你睇咗有咩意見啦？你對嗰場波？ 我嗰場係覺得應該利華古信贏㗎，但其實嗰場我冇特別好深刻，但因為我仲上個禮拜我冇記錯就我貼利華古信嘅， 係啊， 因為我覺得即係小黑零四，我再之前睇咧，佢作客，我唔記得佢作客邊隊咧，好即係好一劈 K 啊， 係 啊，喺度你入下我一球啊，我入下你一球，但係佢係毫無組織啊，負負碌碌啊，即係你完全你都唔中意踢， 你 見到佢啲走。 馬會都撐你㗎，馬會都撐你㗎，真係。 嘅時候你計漏咗多咗呢兩個球員啊嘛。 冇錯。 咁呢兩個球員其實啱啱補得翻史浩克零四個問題咯。 嗰兩個窿啱啱補曬。 咁你然之後其他嘅位就舒服咗好多啦。因為其實呢個連鎖反應嚟㗎嘛。咁你跟住兩邊嘅側擊，左邊嘅迪斯拿或者右邊嘅法芬就會打得好好啦，打得好。同埋就係話，你見到條中場中間嗰度，紐斯泰達係做掃檔，咁啊補其實同定係夾㗎，即係嗰個 function 係 一上一落， 一上一落。系啦，好夹噶，咁所以呢队波咧就稍后要再睇，但系即系唯一担心小黑零四，你话如果同前列，因为佢都系前列嘅球队啦，咁但系佢系相对嚟讲系比较嗰、那个稳定性系会低，同埋有板凳咯，板凳咯。 唔系，我唯一都系讲一句就系阿斯拉尔今年加盟， 冇 唔可以话好差，我有啲波入 下，讲下几多号， 但系 我可唔可以留意 下？28号最前边嗰、那个，而家替紧亨特拉尔嗰、那个，亨特拉尔受伤紧，呢、這个咧就系、是。今晚呢兩兩晚咧、你睇一陣，我哋講世界盃外圍賽啦。佢匈牙利個腳，匈牙利個腳，薩拉爾咁呢個係有啲躲嘅，因為佢踢過，佢係皇馬出身嘅，佢、 哦、 係皇馬青訓出身嘅。咁但係咧就然之後咧就喺早幾季咧喺杜曹嗰對緬恩斯咧係三人組，係啊，即係八連勝，我記得有佢份嘅， 有份 啊，即係頭開季八連勝係有佢份嘅，即係加埋何志比，加埋安祖史卓尼，即係而家車仔嗰、那個嗰、哦、對緬恩斯咧，佢係有份嘅。 哇、哦，其實所話所原來好多都識 嘅 喎，啲 熟㗎，你見過㗎，不過喺你身邊擦身而過嘅啫。OK 啊，浪唔浪漫啊？OK 係啊，好多你都識㗎，咁所以薩拉爾其實咧就佢其實上季都仲有表現，咁所以其實。佢系其中一个喺德甲，大家会睇实呢个咁嘅前锋，但系踢嗰头四周咧冇咩料到嘅。咁、但系所以大家又会等住。 除咗第一场咯，除咗第一场嘅好啲、 啊。我谂如果你系亨特拉尔出翻嚟，咁啊有保定喺度啊，咁咧几恶嘅。其实小卡零四同埋佢嘅快击系可以打得好快嘅，因为佢两边嘅侧击好犀利，因为譬如发分 啦， 好快嘅。即系如果你系佢望佢对住一队波，对住一队系强过佢嘅，佢打 underdog 咧系好啱佢打嘅，吓咁、所以呢队就要留意一下啦。时间好长啦，系咪啊？ 系啊， 好长咧。咁我哋德甲又好不幸地咧，其他嘢讲唔到。 翻嚟读一读， 翻嚟读一读啲系啦，网友嘅嘢。咁我哋睇下，仲有休息一阵先啦。我哋仲有啲世界杯外围赛未讲啊嘛。